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三，农历5月27，北京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强调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 砥砺奋进的五年加善声音下篇，协调发展新样板。 李克强会见出席第九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的美方代表并座谈。 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论坛在香港举行，政商学专家云集，共商大湾区发展。 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 MSCI 刚刚宣布将中国 A 股纳入 MSCI 新兴市场指数。 今天到24号，京津冀地区将出现区域性暴雨过程。 美国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主任习近平于昨天主持召开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我们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是从国家发展和安全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应对复杂安全威胁、赢得国家战略优势的重大举措。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突出问题导向，强化顶层设计，加强需求统合，统筹增量存量，同步推进体制和机制改革，体系和要素融合，制度和标准建设，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逐步构建军民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刘云山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张高丽就办公室筹建工作情况及会议审议文件作说明。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工作规则、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工作规则、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近期工作要点和省区市军民融合发展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设置的意见。习近平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军民融合的战略机遇期，也是军民融合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过渡，进而实现跨越发展的关键期。各有关方面一定要抓住机遇，开拓思路，在统字上下功夫，在融字上做文章，在新字上求突破，在深字上见实效，把军民融合搞得更好一些，更快一些。习近平强调，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坚持国家主导和市场运作相统一，最大程度凝聚军民融合发展合力，实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综合效益最大化。习近平指出，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根本出路在改革创新，要培育先行先试的创新示范载体，加快推进军民融合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工作，坚决拆壁垒、破坚冰、去门槛，从政策导向上鼓励更多符合条件的企业、人才、技术、资本、服务等在军民融合发展上有更大作为。习近平指出，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必须向重点领域聚焦用力，以点带面推动整体水平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防科技工业、武器装备采购、人才培养、军队保障社会化、国防动员等领域，军民融合潜力巨大，要强化资源整合力度。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生物新能源等领域，军民共用性强，要抓紧解决好突出问题， 加快形成多为一体协同推进跨越发展的新兴领域军民融合发展格局。习近平强调，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必须强化贯彻落实，要增强紧迫感，只争朝夕，紧抓快干，按照职责分工，以钉钉子精神一件一件抓，加快推进重点任务重大工程落地见效。各地区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强化使命担当，敢于涉险滩动奶酪，敢于破难题闯难关，敢于趟路子辟新境。各省区市要加快设置军民融合发展领导机构，完善职能配置和工作机制，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砥砺奋进的五年，宜居小镇新样本，嘉善声音。 区县是我国基层行政区划，在国家治理层面扮演着连接大城市与农村的承上启下角色。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县域治理是重要基础。在更高起点上，系统谋划全县发展，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这是2012年9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省嘉善县提出的要求。五年来，嘉善的工业农业齐头并进，城乡居民收入协调增长，在县域发展上提供了一条嘉善经验。今天砥砺奋进的五年，继续请您走进嘉善，通过声音品读这个县域协调发展的大文章。 冬绿风刺来莫黑，女羊羊 流传了上千年的嘉善田歌，是当地农民在插秧、除草、车水、挖地时传唱的一种民间调子。农民的土地流转之后，它缓解田间劳动疲乏的功能已不复存在。金大娘是大云镇碧云花园的花农，家里的十亩多责任田租给了碧云花园搞观光农业。 比种地肯定要钱了，就人了，本钱不要的了，家里面种地嘛还要本钱的了，对吧？种地粮食是占不了多少钱的呀。那高经济嘛，不是有时候种了，奶奶有时候卖不出去嘛。 如今她和丈夫两个人都在碧云花园打理花卉，老两口每月能领到5000块钱的工资，加上流转责任田的收入，光景过得舒心。 修修平每年都要修修修好了嘛，明年开花了，整齐一点。 在我国2000多个县市，占到国土面积的70%以上，全国最发达县域的经济总量能抵上千个最不发达的贫困县。而在嘉善，全县一本规划，一张蓝图，推动中心城区、小城镇与新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嘉善用5年多的时间，让城镇更像城镇，田园更是田园。2016年，嘉善城市居民收入50000冒尖，农村居民收入接近30000块钱，1.69:1的城乡居民收入比是目前全国最低的比值。嘉善县把财政总支出当中的近80%都用在民生方面。 别人都说的不相干。 城乡差距的大小是衡量一个地方发展是否均衡的重要指标，而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又决定着这种差距在未来能否缩小。 请把书打开，翻到131页，我们开始复习第7单元的课文。 今年是29岁的陈如佳在陶庄小学交流的第3年。此前，他是嘉善县第2实验小学的教师。用陈如佳的话说，陶庄小学是导航都找不到的地方。 我们学校堪称是嘉善县最神秘的小学，导航好像都很难到吧，就靠人体导航。 在陈如佳看来，城乡教育的均衡就像嘉善的发展一样，需要天时地利，但更关键的还是人的因素。 在这个小镇上，这边的学生，这边的家长，他们面对的可能就是生存，希望把孩子送过来，让他们多一些像我们这样的老师，让他们的梦做得稍微大一点，看看外面的世界。 3年交流期满，陈如佳决定留在陶庄小学。嘉善教育局工作人员邹平： 因为我们职称有规定，像城里工作的老师必须要有农村任教3年的经历，但是可能通过这3年在陶庄小学的这个工作，使得他能够鼓足勇气应该留下来，应该来说还是不容易的。 城里的教师来乡下帮扶，乡下的教师去城里取经， 从2011年全面推行教师流动政策以来，嘉善实际流动的教师近900人，其中有332名骨干教师从县城学校流入农村。城里的教师愿意去农村，年轻人也愿意回嘉善工作。倪美丽大学毕业后，借助舞蹈专业背景，成了天宁镇红溪村负责文化工作的村官，也是辣妈宝贝艺术团的领舞。 我们周边企业们本来也就挺多的，到外地打工的很少。我们这个团队平均年龄在45岁左右，像我跟李晶的话是比较最年轻的，他们的话其实都是上班的，练习本来就晚上在练习的，不耽误上班时间，所以大家都很积极的参与。 以红溪村附近的农民为主要成员的辣妈宝贝把舞蹈跳到了西班牙。这个艺术团还带给倪美丽另一种收获。前些年红溪村的村风并不好，是附近有名的上访村，直到文化活动种在了这个村。 天天不是搞舞蹈就是搞唱歌，我都给他们这样排，到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他们也觉得难为情，大家平时都交流很多的，你说是吧？熬夜跟我争也没有这样必要。像我村干部的话就下去的话做思想工作也挺好做的，文化活动连人心嘛，聚人心。 除了艺术团，红溪村还有篮球队、舞狮队等等。如今红溪村18个小社、500多户人家，家家户户都参与到文化活动当中。年轻人的回归让嘉善有了持续发展的动力，而嘉善这块良田也让年轻人看到了回乡耕种故土的希望。从2008年起，嘉善连续3年实施强村计划，为村集体提供土地和资金支持，落实项目贷款贴息、规费减免、租金税收先征后补等多项政策，建成强村项目85个，增加村集体收入3500万元。村集体经济从原来的单打独斗向抱团发展转变，以规划为先导，以道路交通为重点，以全县村庄整治为抓手，以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为基础，嘉善正在持续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只有郡县治才能天下安，如何在县域之内摸索出契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一科学发展规律的路子，嘉善交上了一份贴合自身特色的答卷。嘉善县县委书记许晴： 我们的最终工作目标就是要让老百姓能够感受到更多的幸福感、获得感，真正实现总书记要求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京会见了出席第9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的美方代表并座谈。来自多家美国世界500强企业和美国全国商会负责人就中美关系重点领域合作、营商环境等问题谈了看法和建议，李克强同他们深入互动交流。李克强指出，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石，中国支持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鼓励市场双向开放和平等竞争，我们将逐步扩大市场准入，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高中国经济的竞争力，使消费者拥有更多选择，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企业继续在华投资兴业。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在京与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主席拉索举行了会谈。张德江说，中国全国人大高度重视发展同古巴全国人大的友好关系，愿加强双方各层次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党两国及人民之间的友好交流合作，为中古关系发展作出贡献。当天，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会见了拉索。俞正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古巴全国人大加强交往与合作，为中古关系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再过不到半个月，香港将迎来回归祖国20周年的日子。中国之声推出香港回归20周年系列人物专访，今天播出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的采访。央广记者侯燕报道。 我现在见这样多记者的机会是少了，很高兴能够有机会欢迎你们。在我们大家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也希望学到你们对我们香港现在怎么看法。 80岁的董建华从特首位置上卸任已经12年，无论时光如何流转， 20年前出任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的那个历史性时刻，都深深刻在他的记忆中。 在1997年的7月1日啊，一个60岁的人盼望的一个时刻，香港回归祖国了，永远不会忘记的，而且呢是一个非常兴奋的时刻来的，很感动，很感动。那么在这个同时呢，也自己知道做特首的责任啊，正是很重啊，因为一国两制是一个不可以失败的一个事业。 回归伊始，董建华就面对来自亚洲金融风暴的挑战。1998年8月，风暴袭至香港，国际炒家干扰联系汇率，同时大举抛售股票，香港股价大跌。一向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的香港政府决定打响一场金融保卫战，携巨额外汇基金进入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与炒家正面交锋。 一开头的时候，我们大家也评估不到到底这个事情会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但是真正是没有想到，到后来这个亚洲的金融风暴，从泰国到马来西亚，到印尼，到韩国，这样的一步一步一步的推进的，我们是启动了一个反击，就是说呢，所有的股票你再抛出来，我就买进来，同他这样实力斗实力的这样去斗去，结果我们是斗赢了。 其后的2003年，董建华和香港特区又与病魔展开一场生死鏖战。非典结束后，香港经济陷入严重低迷。2004年 ，CEPA 实施开放个人港澳游，国家为香港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经历风雨，遭遇波折，董建华最大的体会就是，20年来，正是因为有了祖国这个强大的后盾，香港才能顺利度过一次又一次危机，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更多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7点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论坛昨天在香港举行，政商学三界人士为大湾区未来的发展建言献策。央广记者张磊、冯硕报道。 粤港澳大湾区指的是由广东、深圳、东莞等9个城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形成的城市群。数据显示，这一区域的总人口已经超过6600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3万亿美元。这也就意味着它刚起步就已经成为继纽约、旧金山和东京湾区之后的世界第四大湾区。2017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认为，这一规划对于中国进一步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大城市发展能够为国家提供新的发展动力，然后呢，中国还要进一步的开放，进一步融入世界。大湾区是天然的面向世界的窗口，我们这个湾区的在国家发展中的使命，你怎么说都是不为过的。 大湾区如何从各自为战迈入集群发展，是本届论坛的焦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周其仁认为，高密度、高经济总量只是必要条件，关键要看这些城市是否能够实现一体化发展。 你看，它是0.6的土地面积，创造了中国13%的 GDP。密度够了，不等于浓度也够。密度只不过是空间上摆了这么多东西，它们互相动得着。我觉得这是湾区建设当中的一个重点。 包括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在内的多位企业家认为，粤港澳地区聚集了相当完整的高科技产业链，各城市的互补优势明显。如果能够有效整合协同，大湾区建设就有了核心竞争力。马化腾：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的企业其实正在赶超全世界。那我们再看的粤港澳湾区，恰恰是反映了未来科技发展的趋势，也就是软件、硬件、服务三位一体。所以如果能把这三方面的这种优势整合起来，我觉得是大有可为。 请听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0周年特别报道上篇，湘江利刃炼精兵，采制央广记者穆亮龙、周汉清。 湘江六月，驻香港部队海空军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海上和空中进行联合巡逻。空中，3架武装直升机对可疑目标进行空中侦察和巡检。驻香港部队某航空兵团特级飞行员钱素强说，近几年装备的直升机机型越来越多样化。 原先都是运输型的，为了保卫香港的需要吧，现在像侦察型、搜索型、攻击型、搜救型，任务啊、功能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段时间动动动动转入临界南部部署。 海上，导弹护卫舰惠州舰和钦州舰组织了巡逻护航、跟踪监视、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 惠州舰舰长詹书湖。 我们出了香港，非战争军事行动内容比内地多一点，更强调的是快速反应，经常要做的紧急拉动、紧急立码头。 在驻香港部队某步兵旅训练场上，特种营正在进行反恐训练。香港作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始终面临遭受恐怖主义袭击的威胁。特种营营长潘峰， 这个科目当中，我们在房间内设置的所有的目标都是各类人员交错，恐怖分子平民之间的这种区别非常小，只能通过手持的武器识别。我们对目标的射击就是一秒钟快速反应。 20年来，驻军不断提升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忠实履行防务职责。香港市民杨先生， 香港市民有解放军的保护，我们觉得很安全，也很放心了。 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 MSCI 宣布将中国 A 股纳入 MSCI 新兴市场指数。 MSCI 是指美国著名的指数编制公司，它是一家股权固定资产对冲基金股票市场指数的供应商。其推出的 MSCI 指数是全球投资组合经理最多采用的投资标的。华夏基金 MSCI 中国 A 股 ETF 基金经理荣英表示，纳入 MSCI 对中国 A 股长期发展有积极影响。 大概有90%的这个机构投资者都特别喜欢用 MSCI 的指数作为他们的一个业绩比较基准。 嗯， 那这个基金里头有很多的指数啊，比如说大家所最熟知的这个新兴市场的指数 MSCI 世界指数，这些指数里头都有很多的中国概念的成分在里面。但是现在这些中国概念的成分股里头呢，基本上只包括了港股啊、B 股，然后还有一些海外的中概股 ，A 股一直都不在里面。 嗯， 纳入其中的话，那么就有很多的境外资产呢，它要主动和被动的就要去增配 A 股，那这样就会带来一个长期的天然的境外资金流入。 超级家族今天出场的成员叫蛟龙，它能带你到达距离地壳最近的地方——海底。蛟龙探海和我们普通人有关系吗？来听蛟龙号是怎么回答央广记者朱宏源的。 蛟龙你好，你这个名字起得很霸气，和传说中的神兽同名，那你又有着什么样的本领呢？ 我能像蛟龙一样深入海底自由穿梭。我身长8.2米，宽3.0米，高3.4米，体重在22吨上下。虽然我个头不小，但钻入海面却十分灵活。理论上，我的工作范围可以覆盖全球99.8%的海洋区域。当前最大下潜深度是7062.68米。 那研究这么深的海底和我们普通人又有什么关系吗？ 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副总工程师丁忠军这样说过，探索深渊区其实跟普通老百姓息息相关，最直接的价值就是生物医药。 超深渊呢，它是一个极端复杂的环境，这种极端复杂环境啊，拥有很多就是陆上或者其他海域没有的一些特殊的生物物种。这些生物物种呢，它就是非常珍贵的一种资源，我们现在管它叫生物基因资源。比方说制药，生物制药解决抗癌啊、抗艾滋病啊等等等的，通过研究呢，可以解决一些人类所现在迫切解决的抗疾病的药物，提供一个研究方向，或者提供研究的资源、研究的背景，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闻动车组，近期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第二期将落户上海，全国首部地方性民航条例下月在江苏实施，6年来最大的冷涡暴雨即将光临京津冀，请听报道。 为期2天的2017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以全球视野下的金融改革与稳健发展为主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透露，近期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将落户上海。CIPS 系统投入使用后，将取代境外清算行，成为人民币回流的主要渠道及人民币存款的定价基础。 金融服务业是竞争性服务业，受益于对外开放，还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央广记者丁飞、吴善阳上海报道。 全国首部地方性民航立法江苏省民用航空条例将于7月1日起正式施行。条例明确规定，航班延误或取消时应提供餐饮住宿，机场禁空保护区内禁止放飞无人机，严禁机场载客，必须明码标价等。条例还特别指出，江苏民用航空发展将遵循适度超前的原则。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汪柱军。 在指导事项方面啊，这个要求要适当超前条例在在发展机场的建设方面，在航线的发展方面啊，特别是国际航线的发展方面，那么还有这个通航发展以及航空产业的发展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 江苏台记者施毅南京报道。 中央气象台首席飞机师方冲介绍说，从21号开始，在冷涡影响下，内蒙古中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以及辽宁的西南部地区将不同程度出现中到大雨的降水过程。这一次强降水过程主要区域会在北京、天津以及河北的中北部。 真正系统性的大范围的这种降水的话，预计还是主要还是从21号的后半夜或者22号的白天开始。 多数人对于冷涡暴雨并不熟悉，这种天气每年5到7月会出现在东北、内蒙古中东部以及蒙古国这一片区域。 这块地区在高空有一个中心非常冷的一个涡旋在旋转，随着它的这个涡旋的南下，或者它这个涡旋后部，它因为它的旋转的话，会有这个冷空气南下。它这个冷空气南下之后，跟南方的这个暖湿气流交汇，可能会强迫形成一个低层的一个涡旋系统。在这个涡旋系统一过的区域，就会产生比较强的这种降水。 央广记者郭苗，北京报道。 另据雨情显示，预计今天滋水、湘江南部、鄱阳湖水系大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金沙江下游、雅砻江下游、汉江上游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预计未来一周，长江流域降雨过程持续不断。国家防总要求各领域防总和各地防止要立足于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18届中央纪委委员、中央纪委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纪检组原组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原党组成员屈书辉严重失职失责问题立案审查。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和屈书辉同志的违纪事实，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屈书辉同志留党察看2年行政撤职处分，降为正处级非领导职务。给予其留党察看2年的处分，待召开中央纪委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中共中央宣传部昨天向学生会公开发布廖俊波的先进事迹，追授他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备受关注的机动车号牌管理改革昨天正式启动，全国统一实施互联网选号，随机选号范围扩大至20至50选1，购买二手车可保留原号等服务新举措，部分地区开始应用统一的号牌选号系统。 美国财政部昨天宣布对38个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以回应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举动。受到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美国境内的资产将被冻结，同时美国人将被禁止与其进行交易往来。美国财政部长在声明中说，除非俄方遵守其在明斯克协议中的承诺，否则美对俄制裁措施将不会放松。 比利时联邦检察院网站昨晚发布消息说，一名30多岁的男子当晚在布鲁塞尔中央火车站引爆携带的爆炸装置，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名男子随后被赶来的军人开枪击中，目前检方尚不清楚这名嫌疑人的身份。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前程方亮，主播卫东、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